8月17日，骚动音乐 ，yeah， 星期二啊。今日嘅天色非常之好，亦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不过我个人就争紧啲动力。 系今日差紧啲动力啊嘛，个人唔够精神，唔紧要。一开波我哋播只歌嚟醒一醒神。 要啊要啊， 俾啲精神你。 嚟精神精神。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神。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10年20年小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东风起，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前动身。午夜时 点啊？听完之后精唔精神？ 精神晒啊！ 有晒动力啦、 啊！今日节目都有啲好醒神嘅内容啦、啊，我哋 一阵间我哋六至七就会有 Era 嘅访问嘅。 冇错，啱啱听过有呢一首张杰嘅《向前冲》啊！ 醒神晒，开节目。我想今日分享嘅呢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去接触咗一啲老人家同佢哋。 相處啊？ 誒咁突然嘅，點解咧？因為做義工啊？ 因為係類似又唔係做義工嗰種，即係因為去一啲教班啲 workshop 咧，咁啊個有人邀請咁去揾一啲即係教一啲特別公公婆婆咁啦，佢哋可能會叫做去做啲錄音啊、寫稿啊嘅嘢咁樣。 O K， 咁得意嘅，好新鮮喎呢個。 係啦，咁跟住最重要嗰一樣嘢就係要點樣去設計一個好似 workshop 嘅東西，同一啲嘅公公婆婆一齊玩，同啲老友記玩啊。咁我未試過嘅咁。同埋因為要分享一啲叫做自己工作嘅經驗啦，即係頭先講到一啲錄音啊、寫稿嘅技巧呢，因為你對住唔同嘅對象用嘅方法真係唔一樣嘅。 係 即係同啲老友記一齊呢，其實你好難好似一個叫做 seminar 啦，或者點樣坐定 定，唔可以好正經咯。 唔得，同埋我本身個人都唔係好中意，即係要企喺度講一大段，因為我自己做過坐喺下面嘅人啊嘛。咁你坐喺度，你都唔會想好似上堂咁樣聽。 你唔可以太悶親佢哋嘛。 係啦，咁跟住就同佢哋就即係要有傾有講。咁其實嗰樣嘢，佢哋寫啲咩稿咧？你當係介紹一啲香港嘅景點咁樣。 哦 ，OK， 係一啲佢哋都去過嘅地方嘅。咁就要揾佢哋錄嗰啲音。咁所以就要。要 design 下，一開始可能要同佢玩一啲叫熱身嘅遊戲啦，即係等大家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舉個例，超級市場會見到嘅嘢咁，然後佢哋大家就攞住個波講一樣就拋俾對方，講完咁又拋俾另一個人， okay. 一個好似熱身嘅遊戲，等大家有得喐動下啦，同埋開始你知晨早如果要上一啲咁樣嘅堂，可能未。我未啦， 你未啫，佢哋已经行完个山，饮埋杯茶先嚟坐定同你听书啦。 系啦，咁所以等大家有一个咁样嘅 warm 嘅状态去谂嘢，然后就会去，其实我都有即系讲好轻微咁样分享一下啊，大家写一个稿嘅时候咧，可以用啲咩嘅方法嘅，即系都会讲下，有时电台要临一啲稿啊，录一啲 VO 嘅时候要点，其实当我讲咗几句嘅时候，已经发现到佢哋咧。 有冇 generation gap 啊？你覺得 冇嘅，冇嘅。我覺得即係 溝通到嘅， 大家都有傾有講嗰啲咁樣，即係都哇後生仔點稱呼幾靚仔喎，高大喎，即係呢啲啊，好開心啊！大家傾呢啲偈。咁但係當我開始即係講認真嘅嘢時候，到咁上下，你就會覺得望到大家嘅眼神，係咪會唔會太複雜呢？系啦，即系究竟能唔能够入到去讲紧嗰一样嘢咧？所以好快好决断地讲咗少少之后就好啦。我哋都系不如实际操作去做做。即系呢个，我觉得有啲谂翻起就是，其实你做一啲即系教班嘅朋友啦、老师啦，但系一啲叫做课堂管理嘅，我觉得原来系好难嘅，因为每一个嘅我叫学生先啦，每一个学生佢嘅状态不一啦，特别兴趣班嘅时候，唔系喺学校里边。咁嚴格嘅時候係做 free flow 啲噶嘛？ 即係唔係嗰種坐定定聽書啦嗰一種嘅感覺啊嘛？即係起碼嗰個互動感，我諗要好強嘅。 係 咁，所以你最後去上堂嘅時候，即係去教呢班嘅公公婆婆，我諗最大壓力係在於。即係你可能都會事前會諗就係、是、啊，我到底要 set 個 task 俾佢哋係大概去到咩難度咧咁樣咯，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要諗呢一樣啦。咁然後到大家去落手去寫啊，講啲景點嘅時候，咁就交個時間俾你自己寫。咁有問題去舉手，咁啊同佢哋去、okay. 即係講下究竟有啲咩嘅方向可以去諗介紹景點啦。 OK。 咁然後中間我都覺得幾有趣一樣嘢，就係因為嗰啲嘅地方，一啲老友記佢哋都去過。其實當佢哋去過嘅時候，佢哋有好多嘅故事係講翻，其實咧我呢條行山路線咧就即係好出名啦。咁、其實咧一年四季唔同季節去嘅時候睇啲嘢都唔同噶。嗱，譬如夏天會見到啲咩啦，可能秋冬嘅時候見到啲咩，同埋你一般上網睇嗰啲行山路線推介邊度邊度出發就好啲。嗰啲咧參考你嘅啫，係參考你嘅啫。其實睇下你嘅狀況，如果你識行遠啲咧，就呢度出發就咪最好噶啦。 好醒目我都， 即係邊度上邊度落嗰啲，同埋有啲仲話落到去呢個位，有時行到攰啊，呢度落山啱啦，因為有嘢食啊。諸如此類咁。 Okay, 其實聽佢哋講故事咧係好好聽，有時會忘卻咗。 即係唔覺得係自己上緊堂，好似真係聽緊古仔咁係嘛？ 係啦，係啦，同埋會點樣講？即係我向來同老人家溝通我唔叻嘅，我同我自己屋企嘅長輩嗰啲我都唔識嘅咁。但係真真實實咁樣一個咁樣嘅狀況體驗咗之後，其實佢哋有好多嘅寶藏啦，就識嘅嘢好多啦。 係啊，絕對同意啊呢、這個。 呢一啲嘢係。佢未必會主動突然之間講啊，即係如果唔係要做一個咁樣嘅 task， 大家講到呢啲景點咧，我唔會知嘅。咁樣傾落去，我就覺得 都幾得意，即係令到自己都會諗翻，有陣時係咪可以主動啲聊下傾偈咧？即係其實你屋企阿爸阿媽又好啊，或者再隔一輩，甚至乎啲阿叔啊、 公公婆婆啊， 即係佢哋個人生閲歷嗰啲，有陣時你未必問，但其實佢真係經歷咗好多嘅嘢，嗰啲就係即係啲好真實。 其實有時咧，我覺得係睇下你開唔開正嗰一飯嘅啫，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屋企係多老人家嘅，咁所以由細到大咧，即係尤其過年啊、過時過節咧，我都會即係飲茶傾偈，都一定係少不免會同啲老人家溝通啦。即係我咁多年嚟同佢哋溝通嘅一個準則，就係話俾自己聽，你唔好當佢係老人家先，你當佢係你普通嘅朋友先。你以為好多時候佢。你以為佢聽唔明嘅嘢咧，其實佢哋全部都聽得明㗎。 係啊，即係你先入為主咗啫嘛，咁樣即係呢啲好多嘅 stereotype 啦。冇錯，所以我覺得呢一次你上堂，我覺得有一樣嘢好玩嘅，就係你會發現比自己想象中就係、是，原來可以係輕鬆咁多嘅。即係我原來講一啲嘢，本身可能有壓力，以為驚佢哋聽唔聽得明，其實全部佢都聽得明嘅時候，我諗呢一個課堂係好玩嘅，同埋你自己都帶到嘢落袋啦。 好精靈啊，同埋佢哋其實。 咁就好咯， 好精明又主動啊，又會問你問題啦，咁唯一攰嘅就係嗰個聲線嘅運用咯。 嗯 我諗翻以前啲老師要拎麥，我終於知點。 係啊，要 你 試下。 即係如果你日日全日 把聲真係生揀都唔掂咁。 即係你講二十零個人嗰個課室唔係好大啦，但係你好自然地，你希望去到坐到最後排嘅兩記都聽到， 都會聽得清楚咯。 咁你即係我都會用少少叫丹田嘅力去講，但係去到一半啊，個半鐘啫喎，即係講緊去到。一半到我把聲已經沙咗啦，已經。 O K， 但係你呢個 workshop 係一次啊，定係可能係 keep 住每個禮拜或者隔個禮拜都會上堂？ 咁啊，一次有兩次嘅啫，即係好短暫咁樣。咁我一上完之後，都幾得意喎，同佢哋嘅相處，同埋會感受到啲成功感，因為佢一定會讚你靚仔啦。 哦，係啊，係啊， 高大啦。 但係有冇啲公公婆婆知你係邊個㗎？會即係因為佢哋應該都會中意聽收音機㗎嘛？ 有電台啊，有一個fans 嚟嘅應該。好忠实噶，佢净讲得出我全名添啊！我知你啊，我真系恭喜你啊嘛！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咁啊，好嘢，好嘢，好嘢，几有趣啊！咁 咁啊，呢个我觉得系开心嘅。咁我觉得大家即系如果平时冇咩做，即系都我觉得系应该要多啲同老人家去接触嘅。即系尤其可能着手由屋企开始先咯。即系可能有啲咩时候都可以关心下，倾下偈啊，咁样唔好有压力啦。即系唔好有波性嗰啲前设咧，觉得沟通。其实不会的，我其实从来我都很喜欢同老人家沟通，这个真的对我来说是非常轻松， 几有意义的我的节目。所以今天选这首歌，我觉得真的跟、你身边一些长辈一样，即人生越来越耐，就好像酒一样，年份越高越纯，越有东西越有内涵。选这首 Old Fashioned。 一天一心一族人，长年累月酝酿情分，有点耐如共振，要是谁和谁合衬啊，情未能用笔吻，如提炼清风的味道，才延续交心福，心中有数，然后陪未来画地图。清醒觉，我也要醉倒开始，往日去知道风花雪，碰上也会提炼芬芳的酵素。大酸涩都好，大苦涩都好，甜蜜蜜更要趁早。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生死地相处。 Somebody 目新闻之前，听我有黎明同埋张敬轩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Old Fashione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分别是一宗本地和两宗输入个案，全部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少于五宗，当中没有本地个案。新增的本地个案患者是居住在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楼的47岁女子，她在机场国泰航空贵宾室从事楼面工作。卫生防护中心不排除她在接待转机旅客时受到感染。女患者有大约30名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潜伏期曾经到访的15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美日楼接受检测的1600多人没有发现确诊者。新增两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是一名从英国抵港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的旅客，以及一名由阿曼经迪拜抵港的旅客。港大研究发现，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患贝尔面瘫风险有所增加。有关研究已经在医学期刊《刺针传染病》发布。港大研究团队分析了今年二月疫苗接种计划开始之后至五月初的医管局相关数据，发现大约45万名已经接种首剂科兴疫苗的市民之中，有28人被临床诊断为贝尔面瘫。至于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的大约53万人之中，就有16人患贝尔面瘫。团队认为，接种新冠疫苗益处仍然远超过不良事件风险，又指出今次的发现需要更多不同地区研究印证。日本东京都新增4377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比上个星期二增加大约1700人，累计超过286000人染疫，再多8名患者不治，累计2348人死亡。东京都的重症患者增加至276人，连续8日创新高。日本政府决定今个星期五起，将慈城、栗木、群马、静冈、京都、兵库、福冈7个府县纳入紧急事态宣言，连同在月底届满适用于首都圈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等6个都府县的紧急事态宣言一并延长至到下个月12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不是重建。发言人华春莹说，这个倒也是句实话，因为无论是在伊拉克、叙利亚还是阿富汗，中方见到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美国的力量和作用是破坏不是建设。华春莹又说，注意到拜登在讲话之中说不会再犯对别国内战投入过多精力，通过无休止军事干预重塑其他国家的错误。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对他们动接军事干预、穷兵黩武的政策做出认真的反思，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小故事，重读方知真了义。无名的小小暗示，随念生起的空意。无常当中徘徊，原来有我，离流中捉隔一切往事和回忆，再一刻守一刻，竟失望。让我孤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先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降，相伴随风雨。 每件事物的变迁背后都总会有它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往往都是要靠人传人这样传承下去。听过有 Candy 孙的无名故事。好多人会说分神不要成日留恋住过去啦，向前望，做人才会开心的嘛。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平微星先犯下终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耐我何，自己伤势自我意，接受比赞你更奢侈，痛苦给眼泪去安置，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挟持，软弱过更坚持，天使爱任我知。用自己心血腐烂 次就当上次，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当换我欠错。 连思雅的别放弃治疗。有人跟我说恋旧癖是要医的。 肚饿了需要吃下肚供应，眼攰了需要分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一样。要为了一世快乐而嚣张，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哪个正常？ 我太不正常，你也不正常。 舊癖要醫呢樣嘢，我係非常保留嘅。每個人我都覺得應該好似佢咁，佢係 Manson 張俊橋，擁有佢嘅無可救藥的浪漫。又或者好似呢位男歌手一样，佢都系一个非常恋旧嘅人，所以佢拥有嘅 studio 啦，佢旗下餐厅啦，全部都系相当怀旧，而且全部都相当成功。 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补记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像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远离尚有自己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各自，思忆也无下于白纸，重编写一次。 从头开始，我希望我的生活可以从头开始，慢慢学会欣赏身边每一件慢慢消逝紧嘅事物。有佢张敬轩嘅派台作品《重新开始》。 确诊患者去过嘅最大城市奥克兰同北岛城镇科罗曼德尔封锁七日，其余地区封锁三日，所有学校、办公室同企业关闭，只系提供基本服务。阿德恩在记者会上说，尽快摆脱目前情况的最佳方法就是采取严格措施， 認為較好的做法是從嚴格措施開始，然後再降低要求。他又說，當局假設患者是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但亦都有可能是其他病毒株，正在追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下週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明日日間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温介乎28至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 69%，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泰苑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泰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车龙已经排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龙尾排到湾仔街市，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兆麟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东涌宇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Bu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賓臣，今日我哋嘅幾位嘉賓又靓仔又有才华又有内涵，咁完美点算啊？ 除咗呢一句，我都谂唔到送咩俾佢哋啦。 Era 绝代， 哇！我好期待佢哋几个嘅反应啊！ 哋收到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系有 Era 嘅 Hi。 啱啱嗰一句咧 ，era 絕代，即係取自於風華絕代嘅呢一句成語嘅。 咁快開嘅，我以為佢係聽錯咗另一個意思添。 係啊，我差啲聽咗一個歪少少音 ，era 絕。 我以為個絕絕字啊， 絕絕啊嘛，大佬。係啦，咁我哋就靠我哋嘅禮物先生啊，賓臣咧就會將，因為啱啱嗰句説話咧。就寫咗喺個卷軸嗰度嘅，就頭先見到嘅卡文咧，佢每次都會將呢句嘢寫喺個卷軸上面。 卡文寫嘅， 仲未開到啲瀨氣喎， 係啊， 笑到我開唔到啦。 幾靚喎手指， 哇佢，係 係品評下，品評下，隨便品評啊。 佢好似嗰啲吸印吸落去咁喎，勁靚。我睇下呢個蘇， 我蘇棟音樂真係吸嘅， 係賺錯咗。 另外嗰件真係寫嘅， 我絕代嗰度係都係寫嘅， 係啦。 即係卡文係想經營呢個寫字 KOL， 我哋有同佢講過㗎。如果有一日咩嘅話，就出去賣字㗎啦。佢可以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即係網絡都好多 artist 咧，其實寫字都係一個 artist， 一個藝術咯。 有我見年宵都有人咁樣寫啲字咧，就賣錢㗎啦。 OK 啊，我哋諗到我哋下次開檔開個年宵就淨係喺度寫字，可能都賺一 好好賺㗎。你一個你收百零二百蚊，啲人都肯㗎。 你投幾千就唔止百零二百蚊㗎啦。 唔好咁講啦，我 哋仲要用最 cheap 嘅中華牌嗰啲筆去寫咧，即係慳翻啲 budget 可以。 咁新細名體咁樣 A4 紙同埋 係啊 A4 紙咯，有啲人自己拎紙過嚟，我哋自己寫咯， 自己拎紙過嚟係啊。 咁所以呢句送俾你哋嘅， 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曬。 咁但係咧呢一句嘅説話，因為本身風華絕代呢樣嘢，即係讚人嘅，即係有風采、有才華咁啦。咁所以都想你哋四個講關於自己隊友啦，即係都相處咗，即係由2018年出道啦到而家，咁嘅讚下你隊友嘅才華，發現 有冇話要點讚咧？ 冇嘅，任你中意都得。 你係要好浮誇嗰啲，定係要平實少少啊？ 用翻你自己 style 咯，搞下笑咧。 系啊系啊系啊， 好自由咁样赞起啊， 系嘛？先赞193啦，另外三位， 哇！即系193真系好高咯，系啊，即系呢一个我哋望尘莫及，系啊， 嗯，我哋好似踩低紧我哋三个， 你都望唔到佢嘅高度啊嘛， 系啊，你矮啫嘛，肥仔系啊，矮都系优点嚟噶 ，OK， 矮仔多计啊嘛， 矮唔系矮优点嚟嘅，跌咗钱咧执得快啲啊， 系啊， 系咯， 高啊高就擦黑板咯，擦得快啲咯就 ，OK， 空气稀薄啲咯，同埋 装修天花板都开心啲嘢 嘅 真 系，系啊系啊， 装修才华方面咧有冇发现佢一啲嘅才华？而家即系相处咗咁耐之后， 佢 auto tune 方面系几好嘅，我觉得系， 我都唔系太好，都系睇监制咯。都系睇个 plug in 咯，其实睇下你用边个 plug in 咯。 唔系，我觉得佢依家唔使 plug in 都可以 auto tune 噶啦。 系啊，人肉 auto tune。 我觉得三爷我开心嘅系，因为佢呢排都有出歌，其实佢嘅歌我都有听嘅， 系， 即系我觉得系几好，几洗脑，我觉得几中意嘅。 系，即系睡到三点又好啊，你是我的悲啊，即系嗰啲。 迟啲做一首好劲啊！系咪先算系？ 系嘛？ 三哥系好几好劲啊！个人嘅性格即系好坚持啊，即系好有态度啊。就係、是、好有 rock star， 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咧，rock star 嘅話咧，即係得193配得起做 rock star 呢個名咯，其他都即係普通 artist 可能係， 即係 rock star。咦，我好劲喎，突然间变 rock star， 但我唔 rock 过嘅人，性格 rock 咗。 rock star 系性格嚟嘅，rock star 唔代表佢系 rock 噶，系啊， 即系佢唔需要玩乐队嗰啲嘅，佢唔需要 性格 rock star。 OK OK， 系啦，咁啊，跟住讲下宝琦啊，另外三位又 哇唔系嘛， 系啦， 宝琦以前就好少家嘅，而家就财富气粗嘅， 而家好有钱、啊。 因为以前我哋咧叫佢喂宝琦出嚟食饭啦，啊唔得啦，搭程车都好贵啊，而家话诶食餐饭500-600都抵嘅，其实都 好平，唔系抵。好 平啊！依啲发达啦， 越嚟越 发都得啦， 系越嚟越有老细嘅气度啊！ 即系我觉得佢个人嘅性格系 rich 咗嘅，系 性格 rich 咗，性格 rich 咗啫。 I think you look so rich 咁，系啦，系咪嗰个生活嘅品味上面嘅有唔同咗咧？即系唔一定系贵咗嘅，但系唔同咗咯。 毕竟系因为始终好似做娱乐圈嚟讲，就谂通咗同做善事差唔多。咁啊，因为做得善事多啊嘛，做得善事多咧，就个人开心咗啊。 系， 咁又开心咗，咪唯有活在当下咯， 慷慨啲啊， 慷慨啲，个人活在当下啲，因为做得善事多啊嘛。 系 啊，咁样咯。 系， 以后个名真系叫 Rich Pokey 好劲喎 ，Rich Brian 嘅 friend 好 rapper feel 啊， 好 rapper。喂，你，我觉得可以改呢个名喎。 唔系，即系 你唔好像嗰 P 0 K 1嗰啲啊！ 唔系 P 0 K 1即系好似 Rich Pocky、 Poor Pocky， 担当唔起啲 rapper 呢啲名衔。 唔系个名啫嘛，同我一样都系 rockstar， 但系佢唔系玩 rock 嘅， 系个名啫， 系个名， 性格嚟啫。 系啦， 我哋试下 Era， 所有人都将个名改咗个 Rich 字咯，我叫 Rich Boy 咯。 你真系 Rich 覺得咧，保琪成熟咗嘅，係啊，即係佢下半身成熟咗嘅。 咩 啊？所 以下半身， 佢嚟緊呢一輩， 定係下半身？ 嚟緊呢一輩子係啦。 即係用得多，下半身成熟咗定咩意思？唔係好明。 係。 唔係佢，同埋佢以前衝動嘅，佢會而家開始佢會諗一諗先做咯。但係佢都會有少少衝動嘅。 通常衝動嘅位會係邊度㗎？ 有啲嘢，因為佢個人好真啊，即係有啲咩嗰一刻，哇，唔係啩？咁佢就即刻會鬧咗出嚟先啊，或者會講咗出嚟先。大家嗰、那個係咯，嗰一刻佢冇諗到有啲咩咯，但係而家佢會開始諗咯。 佢上半身都未成熟嘅之前， 係啊， 依家下半身成熟咗， 人生都60歲命， 係啊， 係啊，好快㗎啦，咁快成熟咯。但你自己覺唔覺得保皮？ 有主動提自己嘅，因為始終都畢竟都其實。唔可以話自己係細個啦，都其實30歲喺以前嗰個年代，可能阿爸阿媽已經生咗仔或者生咗你出嚟啊，都係唔可以再好似孩子氣咁樣，要諗下將來或者諗下自己第時可以做到啲咩咯。 我以為佢講到而家就好似想生仔。 係咯係咯，我都識咯。 生仔又未有資格嘅，因為始終如果你話生仔，我自己 係 出世嘅時候，可能生活都唔係話好好啊，要好努力14、15歲出嚟做嘢啊。咁如果你話我想。我有小朋友嘅，我希望我小朋友係佢有好多資源可以學習啊，或者佢生活上無憂嘅話，我先夠膽做 咯。嗯， 你睇佢講呢句嘢幾成熟， 好成熟啊，爸爸咁樣嗌聲。 佢以前唔會講生仔嗰啲啊，佢哋講生仔嘅過程嚟啊。 佢以前極其量啊，結婚㗎啦，結婚㗎啦，但係佢都冇講過話要生仔嘅。 咁啊，跟住去 D 哥嗰度啦。 D 哥，我覺得 唔該曬，好下一位。 做咩？你驚我 ？D 哥以前係醜啲嘅，而家係靚仔咗。 唔係啊，D 係而家好睇咗個樣係，即係 真 係 好睇咗， 順眼咗，唔知佢係咪整咗容定點？ 你係咪自己走去拍骨唔同我哋講啊？ 但佢應該唔使拍，因為佢塊面本身已經好個輪廓好出㗎嘛。 同埋D哥而家放開咗咧個人演員㗎嘛。 嗯， 即系因为佢放开咗好多以前不需要嘅执着咧，而家系开心咗好多嘅人，所以靓仔咗。我觉得开心系靓仔， 可能真系嘅。你个心态令到你个样唔同咗，呢个可能都有关 系。系啊， 嗰个执着位系在于啲咩咧？ 以前咧，我哋未出道之前，大家好多嘢都系自己做。当自己做嘅时候，你可以有自己嘅执着啊嘛。 系， 但系当我哋入咗行嘅时候，我哋顾及大家，我哋做嘅嘢系包含埋呢个所有拍摄团队啊，或者制作团队啊，我哋顾及翻即系大家嘅感受啊，或者系去处理，令到大家融合嗰阵时候，我哋就会。即將自己嘅太執著嘅嘢就會放低咗一啲咯。 即係其實佢哋想講嘛，我以前又成日阻人收工嘅。 依家我就放低咗一啲執著，令到大家可以準時收工。咁 都凌晨四五點啦。 點解我特登講 唔係凌晨四五點啊？天光七點啊先。 你簡單化都好事嚟嘅。 大家都兜啦，盡量。 唔係咯，盡量幫你兜。你 簡單化佢好嘅。 唔係，我都覺得會唔會係以前嘅執著真係特別自己創作上嘅會好想呈現到。咁但係而家就覺得哦，團隊嘅嘢，自己嘅諗法之餘，呈現上面都成個團隊要去諗點樣樣，而唔係淨係哦，我當初諗嘅係咁樣樣就一定是这样样，会不会类似这些这样的呢创作上面？ 其实是啊，是类似的，即以前呢我可能会即我是很执着于我要达到某样东西，想做到某样东西，然后我会强迫他们陪我一起完成某样东西。咁即係依家就明白到一個團隊其實要尊重每個隊員嘅想法同意見咧，咁啊變相就放低咗一啲執著啊，即係可能會用自己嘅覺得，喂係咁噶啦，做呢行係辛苦啊，做十個鐘先叫勁嘅，咁樣即係呢個可能係我以前嘅想法，咁我就會覺得佢哋都要做十個鐘，係啊，咁依家其實唔係，可能大家一齊每都做四個鐘。其實反而咁樣效果更好咁樣咯， 因為唔係每一個人都做咗十個鐘啊， 係 呢個係真噶嘛，即係其實可能我自己以前幾年啦，捱得太多啦，咁其實我而家身體有少少差咧，我係開始要食嗰啲 補品啊嘛， 真係要食啲護肝啊、補腎啊， 咩海狗丸啊、 海狗丸啊， 我都成日去蟲草啊嗰啲， 係真係要咯，即係其實係因為而家真係開始知道自己。攻擊力有限啊！唔該你 先，你嘅攻擊力有限， 乜嘢攻擊力？你個海狗丸攻擊力， 你想講自己物理防禦有限啊？ 而家嘅工作量係咪都真係有時會係多到一個位係休息嘅時間好少好少咧？ 又唔係嘅，我自己就因為。 我都會想做跳舞嘅嘢嘅，但我一有時間，我放假嗰啲，我就會做跳舞嘅嘢，或者去做自。我而家好興做一啲自我保養啊嘛，即係做下 facial 又好，做下 gym 又好，跟住有時我得閒，即係我一日放假我就做曬嗰三樣，同埋唱歌咯。 其實反而前嗰兩年啱啱出道嗰兩年，真係密度真係黐線。 密度都係睇時段嘅啫，即係我哋都係季節性藝人嚟啊嘛，我哋可以連續忙三個月之後咧，可以連續得閒三個月都得嘅。你忙嗰三個月真係每日都翻工都得噶。 而家應該係咁樣講，我哋出現，即係你喺節目度見到我哋出現咗連續三個月，跟住之後下半年你就唔見到， 就見唔到啦。真嘢冇攞嚟講， 都有嘅。你啲奧運有隻火啊， 淨係做嘉賓，全部做嘉賓嗰啲。我哋個 pattern 就係上半年做完節目之後，下半年淨係做嘉賓，淨係客串每個節目客串一集。 你諗下奧運冇得揀啊，奧運有隻火啊， 仲有咩水上考有 feel 啊，咩打排球啊，乜都有。我哋客串 唔係水上冇乜 feel 啊，真係力圖打排球又唔知。有我份 咁啊，因為而家工作我諗回報大咗，所以可以唔使咁扯到咁盡啫，係嘛？ 咩叫回報大？即 係都唔係啊！如果俾我揀，我都會想寧願工作多啲啦。梗係你越多嘅曝光機會，咁令到你嘅錢翻嚟一定多啲啊嘛！無論係你工資上定係廣告都好啦。係，但係都唔到我哋揀。 都要貴精不貴多啦，希望 都希望做到好節目咯。係 啊， 暫時未有 貴精嘅嘢好難。 咁啊，如果真係拍一個你哋四個嘅節目，即係再下一個啦。你哋如果有得有諗法嘅話，會係啲乜嘢 ？Era 女神團嗰啲咯。 你又啲女神淨係著 bikini 同我哋行街，好熱嘅個天氣好熱嘅。 喂，我哋其實賴過好多次嘢嘅。 我諗過，乜 拍嘢有女一定最後賴嘢， 一定俾人鬧。 我哋諗過 Too Hot to Handle 嘅 Era 版。 係 OK。 我第一日就冇曬錢嘅啦，我哋。 其實我幾想拍我哋四個一齊搞生意嘅。 嗯，幾好喎， 幾好喎， 有一自肥可以舐舐咗 錢。唔係，你 confirm 啲錢係我哋真係自己賭翻。 咁咁梗係 confirm 咗先啦，冇 confirm 就唔好搞。 唔係喎，其實上次咪自肥都實現過我哋願望啦，叫做佢成個節目都淨係實現我哋願望都得嘅，冇人聽。 哦，即係願望出奇蛋喎。係 啊， 好啦，咁跟住講阿肥仔啦。 隊長就其實佢好似冇高度咯，係啊。 你谂唔到嘢讲嚟啊！ 喂，肥仔系好好嘅，肥仔系一个即系 era 里面大哥哥嘅身份。 嗯，系啊，佢好无私嘅， 系啊，好好嘅，即系越嚟即系三年，可能越觉得佢好咯。 系啊， 系细个可能觉得冇咁好啊，跟住大个就觉得佢好好，非常好，非常爱佢。 你本身都唔细嘅咯，你何来细个变大个？ 人哋嗰啲细个大个都系嗰廿三岁咯。 有由二字头大埋三字头争好远噶啦， 系啊，同埋。音乐上佢又就劲咗啊，即系唱歌又劲咗啊， 嗯、 即系佢做呢个舞台嗰啲 carry 得好好啊，佢优点就唔好讲啦，希望佢都可以拎到叱咤新人奖啊！ 喂，隔篱台 啊， 你讲埋呢边就得。 我净系想攞港台嘅新人奖啊， 希望佢可以攞到港台新人奖啊，即系嚟紧年尾出翻首情歌啊，令到大家都知佢唱情歌劲啦。 系咯，我觉得队长其实都一直都系咁好咯， 冇进步到， 冇咩点进步到，其实系 即系 keep 得几好啊 ，keep 得几好，佢嗰个好系 开始到而家， 但系我哋就渴望佢喺音乐上面真系可以攞到啲可以奖项啊、成绩啊咁样咯，系啊。即係知道佢出面個競爭都大嘅，係 今年嘅競爭係 好大大佬，你諗下幾個 Eden 啊、Mike 啊嗰啲，同埋 MC 黐線嘅，點鬥啊？ 今日好似變咗呢個 Era 嘅許願大會咁，佢哋一次將所有嘅願望爆炸嘅，冇壓力嘅，冇壓力嘅， 冇壓力，唔好有壓力， 最好俾啲面我哋隊長啦， 即係肥仔靚傑啊，係 Era 嘅， 我就唔同你爭嘅嗱。如果新人第一位嚟咧，第二位係我 ，OK？ OK OK。 好啊，跟住組合獎咧就我哋第一咯， 第一第二 咯，係你出人啊，你四個可以出人， 我年年都 Mira 冇驚喜。 其實只要有 Mira 喺度，我哋冇一年係攞到，即係全部係懟冧佢 啊！其實唔好話攞唔攞金啊，俾個銀啊或銅都好啊。 嗱，諗過啊 ，marketing 我哋攞咧，哇一定上新聞， 係啊， 攞太普通啦， 記唔到啦係嘛， 係都估到 ，Eva 攞哇 就好感動啊！ 即係其實我哋做到五十歲都係攞銀獎喎，最多都係。呢樣嘢都幾 sad 諗諗， 喂三人唔好亂許願啊！喂， 我個願係做到五十歲就攞第二先，你講緊。 咁肥姐作为队长咧，即系同三位兄弟由18年到而家都就快三年咁样，作为队长身份，你自己觉得系？ 我想讲，其实见到成个人嘅进步系，即系 even 系大家演戏方面啦，即系舞台上边啦，唱歌又好啦，即系其实大家都有进步嘅。even 即系做节目做综艺，其实我哋开头真系唔知点做嘅，或者大家阿咪嗰啲叫我哋做乜，我哋就做。但系开始而家衍生到我哋系各自都会有谂法去做点样拍好一样嘢俾大家睇到。即係尤其是193以前，大家会标榜佢话哦乜193乜都唔识，但其实。你哋覺得佢唔識啫，但其實佢背後，我見到佢落咗好多苦功。即係 even 大家成日話，哦，193未必係唱歌唱得好好，但係佢願意去做音樂，佢呈現一啲佢嘅 style， 佢想做嘅嘢俾人哋睇啊嘛。即係寶琪又好，即係寶琪佢都係好中意做音樂。即係大家無可奈何地，可能大家即係係因為節目上先認識到寶琪，先開始留意到佢。但係其實佢都落咗好多苦功嘅。D 哥由始至終都好想做演員，係啦。咁演員條路。即係其實佢會覺得有時自己會覺得啊比較坎坷啊，或者比較機遇唔多啊。但係我相信嚟緊呢一年係越嚟越多節目，大家會即係戲啊劇啊，佢都越嚟越多。我見到佢開始拍緊嘅啦，所以都開心嘅，即係希望俾大家睇到佢咯。係啦，成績呢樣嘢其實我哋好難預計嘅，但係我哋做咗我哋本身好想做嘅嘢，已經盡咗我哋嘅能力去做咯。即係咁，可能大家 expect 哦 ，Ava 可以更多好啲嘅嘢出現喎，但係我啲冇得急嘅，有啲嘢即係慢慢嚟咯。我覺得 而家都開始即係都見上軌道咯，四個都見到自己嘅目標開始慢慢都有啲咁出緊嚟啦，唔同即係啱啱出道嗰陣頭一兩年咁樣。都開心嘅咁樣， 係咯，同埋三位兄弟都頭先即係都想肥仔即係音樂上面嘅嗰一樣嘢，你自己又覺得如何？即係你有出過自己嘅一隻即係呢啲 Killer 之後， 嚟緊八月尾我會有第二首歌出嘅，係啦，嗰首應該都係同姜涛一齊出嘅， 係 係嗰首，我覺得係呢幾年冇人玩嘅 style 嚟嘅，個風係啊，即係。系咯，我觉得系大家会听到首歌会有画面，有啲惊喜嘅。 实实与你一世。Ooh, ooh, baby.

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欢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通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era 绝代， 今日送音乐嘉宾有 Era 嘅四位啦，咁啊而家有你哋新嘅派台作品《我们不错》嘅，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睇完 MV 等等咧，估翻转头有冇啲嘢曾经发生过，或者有啲嘢出现嘅原因会唔会系咁咧？就交俾你哋四个揭晓啦。 好啊 ，OK， 我估先啦，今次就因为咧、通常咧都系估发生过嘅嘢，我想估今次估系将会发生嘅嘢、因为咧今次我们不错咧就会见到系嗰个班底有 JNY 啦，有 Delta T 啦，有阿宝奇啦，咁多位，咁然后我就觉得啊，每次见到呢一个组合咧，好似个铁三角咁样，我觉得好有趣，每次都会有啲惊喜带到俾一啲听众，咁我觉得嚟紧 Era 会唔会其实喺个音乐路上边都会好多时候会见到呢一个嘅咁样嘅铁三角出现去做一啲属于 Era 嘅作品咧，我估嚟紧就会慢慢大家系见得到多啲啦。 O、okay, K， 即系估呢个班底系唔止一首歌 嘅。系啦，我估唔止一首 歌。系啦，想估关于呢首歌咧，因为词方面之前你哋自己都会有参与写过啦，即系啲人都会写下，譬如 rap 词嗰啲，今次都有啦。咁啊，今次咧作曲呢一度啦，咁就见到有宝奇嘅名啦。咁我想估嘅就系，因为今次呢首歌其实你四位都系想话俾大家听，除咗我哋平时做综艺搞笑之外，可以留意一下你哋其他方面嘅嘢，其实都努力做紧啦。咁、所以呢个契机就系宝奇都储咗好多之前自己做嘅歌嘅时候，今次系一个好大嘅机会，可以同公司讲，哇，其实嗱，我都做咗呢啲歌，今次我想试下帮 Era 帮兄弟一齐可以即系作曲做自己嘅歌嘅。 系， 即系我想估嘅就系呢一样啦。 嗯， 好啦，咁啊交俾你哋逐样揭晓啦，可以。 后面要讲啊， 系啊， 系啊。 其实呢首歌咧，本身点解系我作曲咧？ 系 个原因咧，本身首歌就系写俾阿 D 同肥仔嘅啫。 哦，系啊，跳舞歌啊嘛， 系跳舞歌。 想当年系肥仔都未 solo 嘅嗰阵， 系、啊， 所以肥仔就好想跳舞。 系， 咁我又跳唔掂舞啊嘛，不如整首歌俾佢两个，唔好骚扰我啦，咁样。呢首呢个系真嘅呢 个 咯， 系啊，跟住之后咁作完出嚟咧，咁又话又想大，我觉得 O K 嘅，咁又话一齐唱啊， 系， 咁就所以又改咗啲嘢咁咯，咁、所以个本身开头点解会有呢首歌存在，同埋有我作曲嘅存在，因为俾佢哋学跳舞嘅， 好耐之前啦， 好耐之前， 上年嘅年中啊，系年头年中 可以做啊。 首歌我哋录完都系上年十月已经录完咯，即系倾个 project 可能系上年年头年中倾噶啦， 就系咁咯。 咁、但系跟住又话俾你两个去到变咗四个嘅原因系因为啲咩嘅冇啊？ 唔好记得。 哦，个四个原因就系阿花姐听完好似系就觉得 O K， 不如四个人出可能好啲咁咯。 但系原本个 demo 同而家出嚟系应该系唔同。 其实呢首歌一个好长啊， 嗯， 因为其实你话作曲，如果你话可以夹硬加埋阿仔上去都得嘅，因为阿仔都有份帮手一齐谂添，你啲意见，即系佢系嗰件事系 run 咗几日咧，即系我哋系 run， 即系我哋三个啦喺个 studio run 咗几日啦，跟住又不停改啦，又 beat 都改啦，啲 beat 开始一唔系咁先啦 ，melody 都有改动啦，咁样咯。 嗰时谂嗰个 beat 啊，或者个 style 上面，初头系点样样去构思同埋 JMY 啊 ，Delta T 去谂。 我突然之间谂起啊，好似系话，因为肥仔话想听到佢哋嗰首 Can't Stop 几好听， 系， 跟住就话不如做一首差唔多风格嘅 City Pop 啦，类似嘅系嘛，咁样开始做，好似系咁样一开始 啊。City Pop 嘅嘢啦，咁佢有少少 respond 翻我之前 Can't Stop 嗰、那个即系 program 嚟做嘅， 系， 咁、那个 program 系。因為有少少對唱啊，或者有少 music break 啊，咁有啲 funky 啊嘅 city pop 啊咁咯。 我印象好似唔係我講嘅， 係 阿濟講嘅。 阿濟講，我哋音樂總監阿濟。係 咁，但係嗰陣時阿肥仔係咪已經諗埋？哇！聽到呢隻歌就已經好興奮，已經排定舞咁樣。但係最後 去咗個 stage 未啊？嗰時。 其实未嘅，因为我从来都冇谂过排舞呢样嘢，因为喺我角度咧 ，D 哥不嬲都系 last step 之霸嚟嘅。 D 系最唔记得嘅，虽然佢跳舞劲，但佢唔记得。 所以要由佢嚟排，咁就可以見到啦。 因為佢成日跳開 freestyle 嘅，咁咧即係以前即係我識阿 D 好耐啊嘛，佢、以往啊參加比賽啊，大家都稱即係或者我哋做 show 啦，做海記嗰啲 show， 佢都係 last step 嗰個最勁嘅，即係值得大家公認嘅嗰、那個。 唔係，我覺得係佢哋跟唔上我節奏嘅，係啊， 跟住我 beat 咁樣。 你諗下，你諗下我哋 era 平時做即係做 show， 我哋排嗰啲嘢都係佢甩多嘅喎。你諗下保期啊，193都未必甩咁多。屌，甩得多啲喎！ 佢係適合 solo 發展啊 ，solo 就唔覺佢甩咗 step 啊嘛，佢 freestyle 啊嘛。 係啊，thank you 啊，希望花姐聽到呢一段係啊。 其實係喎，嗰啲跳舞藝人其實佢有冇甩 step 其實都真係 冇人知㗎、啊，你 solo 嘅話， 只要冇人喺後面對比嘅話，係嘛、啊？ 你唔係 mirror 都有得㗎嘛，十幾個人。 咁啊，初頭就話諗住係好似 can't stop 嘅嗰一種咧，咁、跟住中間又經歷過啲咩？點樣演變到去到而家呢個 version 咧？ 即係一開始個 melody 可能又唔會咁密啊，同埋其實呢個創作係阿 D 都有份噶嘛， 係 因為阿 D 個 rap 咧，佢係改咗好多次噶啦， 係 即係因為由好似其實呢一個 rap 佢好多好唱嘅方法嘅 rap 啦，咁佢一開始係佢本身中意啲比較 boom bap 啲嘅 rap， 咁到改咗到哇，其實真係 boom bap 嘅 rap， 你加落去呢首歌度，你係入唔到好快。或者入唔到人哋耳仔，覺得哇好爽喎、啊！咁而家佢改到呢、這、一個係哇，大家都聽到好爽喎、啊，或者好多人都睇到 comment， 哇屌個 rap 好爽喎、啊！就因為即係肥仔落去佢嗰度，咁我呢個歌就我覺得個分配嗰個唱嗰個方法，同埋分配嗰個段落，我覺得自己呢一個方法做得幾好，呢一度分得幾好咯、啊。 但係 D 哥好犀利嘅一樣嘢係咩呢？我佢作完嗰段 rap 詞嗰個有 melody 嘅 rap 咧，其實我覺得好有 feel， 好好聽。但係佢自己唱完一次，佢唱唔翻。 佢唔記得㗎，佢自己作嗰啲嘢， 佢音啊嗰啲嘢，噼里啪啦，佢真係唔記得曬。 佢失憶 KOL， 無論跳舞定歌詞都係。 唔係因為做咗六七段咁滯啊，我撈亂曬我啲 melody。 唔係，仲要當日幫佢 rap 翻佢嘅 melody 俾佢聽。 我哋教翻佢， 我哋明明佢作噶嘛，我哋教翻佢唱转头啊， 教翻佢唱啊， 系 系啊。 咁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最初嘅内容同而家系有啲咩嘅不同咧？ 有啲咩不同啊？ 系啊，内容上面，即系点解又会再通？即系头先讲可能节奏上面啦，咁系咪即系按住节奏，所以令到个内容上面文字都要转咧？ 哦，系噶，系噶，系啊，基本上段段都唔同嘅，我写出嚟系啊。咁我觉得 我窒计添，我窒计添喺度，而家俾时间 D 哥， 我哋帮唔到你答啊，因为我哋冇参与过你嘅创作过程。 时间讲呢 啲 系咯 ，OK， 好啊，嗰啲算啦，系 OK 啊，当冇问过呢个问题啊，条啊，唔该。 过去有佢过去啦，咁 见唔见得啊？ 写得冇咁轻松嘅，系啊，我写嘅内容系啊，即系我写得比较比较有啲火气嘅，即系有啲。或者啲好有大志咁樣嘅感覺嘅，係啊，咁啊，但係發覺配落去個音樂咧又唔適合喎，因為個音樂好超噶嘛， 係 係啊，咁然後之後就寫咗好幾個，然後阿寶琪就同我講，喂，不如你試下寫啲melody 啲嘅嘢啊，咁樣，咁然後就試下再超啲咁樣寫嗰種感覺出嚟啊，係啊，咁然後就慢慢就。終於寫到啲超啲嘅嘢咯，係啊！ 即係啲用字上面都冇咁硬啊，冇咁係 啊，係啊，冇咁硬嘅，因為本身即係 boom bap 啲嘅話係好好內容啊，好密封啊，可能好密啊啲字啊咁樣去緊嘅。 係 咁後嚟之後，我就真係哼個 melody 出嚟咯，因為我真係第一次寫 melody 嘅嘢，咁我就先哼個 melody 出嚟，我之後先至落詞啊嘛。咁所以變相我真係會唔記得咗個 melody， 因為真係哼，但係我有錄低嘅，我錄低俾自己嘅 melody， 咁我所以我要聽咯，每次要聽翻，我先知道點唱。咁所以我都俾佢哋聽，所以佢哋會教到我點唱。 你知唔知佢 CEO Star 演唱會嗰刻嘅緊張到佢成日自己唔 firm 嗰個音啊嘛，佢都係。 哦， 係唔係同埋 CEO Star 嗰嘢咧？因為平時唱開咧都係企喺度唱啊。CEO Star 嗰日咧一路行一路唱咧，發覺喂。原來係真係唔同的感覺， 同埋個方位分唔係好分到乜線。 一路行一路唱又係另一個技巧嚟噶。 係咁，但係因為啱啱阿 D 就rap 詞啦，咁阿詞方面就有阿 Delta T 去填啦。咁呢一個嘅 topic 去講啦，我們不錯呢個 title 啦。嗰陣時你哋係有冇話點樣 come up， 跟住就揾 Delta T 去寫呢份詞？因為我覺得裏面寫嘅嘢都，我都覺得幾係代表到你哋嘅。 刘金星， 系啊，因为都系同阿济倾呢个问题啦。咁阿济嘅同事创作总监咯， 系 咁啊，就系讲啲心路历程点样可以代表 era 啊，即系其实本身可能呢首歌喺之前出就唔会，大家又唔会有呢啲想法啊。咁、那个内容性都系我哋 era 其实做好多嘢。或者可能做好多搞笑節目，但永遠啲人都覺得我哋淨係識做某一樣嘢咯，係、 嗯、 啊，而冇了解我哋背後其實好努力咯。 嗯，因為我覺得就係嗰個曲風好超啦，跟住你哋譬如 MV 上面都係一種繽紛嘅狀態啦，會形容。但係個歌詞裏面所講緊關於你哋嘅嘢，其實係我覺得係嗰個反差幾大，因為一個都幾係你哋心聲，好認真地好想話俾聽嘅人聽，你哋我經歷咗三年啦，差唔多想講嘅係啲咩咯？即係我覺得係呢樣係呢首歌裏面 get 得到。咁如果真係問翻你哋四位，好似歌詞裏面所講，你哋各自會想真係俾聽嘅朋友，你哋嘅 fans 見到你嘅另一面，了解多啲嗰面會係咩咧？ 我諗唔係另一面咁簡單，係多面咯。係我哋其實每個人都多面向嘅，但係 present 我哋工作內容就傾向只係搞笑。係啊，咁其實即係阿三爺佢會有即係中意 fashion 嘅面向啊，佢亦都會有想做自己音樂嘅面向啊，認真工作嘅面向啊。寶琪又會有自己想做即係創作音樂啊、編曲啊。唱歌啊，呢、這个面向啊，但系即系我啊，做想做戏啊，肥仔队长啊，又想跳舞啊，唱歌啊咁样，但系因为往往都会缩细咗去睇我哋咁样呢样嘢，可能只系小众会欣赏我哋呢样嘢。 其实呢首歌即系 fans 咧，其实一早已经知道我哋呢啲面向啦，只不过系嗰啲比较大众，净系睇节目嗰啲人咧，就唔会知道我哋咁多嘢啊嘛，就睇到我哋镜头面前咪就嘻嘻哈哈搞搞笑笑咯，佢唔会觉得你背后其实都落咗好多苦功或者有其他一面俾佢睇到噶嘛，咁就希望都俾佢哋听到呢啲嘢咯。 但我哋都标榜自己系想做全能嘅艺人嘅， 冇错， 系即系唔系咁啲嘅，系啊，即系我哋 even 我哋四个可能大家个擅长范围系。不同的，所以我哋可以每个人担当不同的位置去 carry 晒全能呢样嘢啦，系， 全部全能赚得多钱啲啦，最重要系， 呢个紧要啊呢个。 咁所以啱啱讲到即系全能，大家都有不同的角色分配，在做歌方面，其实即系会唔会都系即系保期占嘅部分会比较多少少咧？就变咗， 大家都会各自有意见嘅，因为其实大家对音乐那个叫咩？ 喜好， 那个喜好同种触觉系唔同嘅，即系大家覺得哇咁樣俾啲蹦格咁，突然間好似咁樣勁啲喎，中意。但係因為寶琪佢就會講哦，原來而家 City Pop 係即係佢會講翻啲資訊性嘅，原來 City Pop 玩緊嗰樣嘢係咁樣嘅。哦，原來我哋又唔識啊嘛，跟住知道哦，原來咁樣嘅，咁我哋就順翻個 flow， 跟翻佢嘅意願去做咯。因為音樂呢啲嘢都冇得夾硬去砌啲嘢，夾硬呃啲嘢落去噶嘛，係咪？ 即係既然係寶琪做，我哋都明白到嗰、那個咁、那個品味，始終係可以交翻俾寶琪去決定咯。係啊，因為呢個都係我哋互相尊重隊友嘅一種方法咯。係啊，即係創作上一定要涉及呢樣嘢咯。係啊， 因為以前大家可能都會有拗撬嘅係，哦原來可能 let's say 我同阿子哥有時即係我哋話曬隊長副隊長，我哋好啲嘢好多嘢都會就咁啊，我哋兩個決定咗佢啦。可能你冇乜意見，但其實原來。寶琪啊，一九三其實佢哋內心入邊其實有意見，但係冇同我哋講嘅。但係我哋後屘知道翻，所以我哋就將呢件事坦誠去俾佢哋做，交俾佢哋做。 系咯，特别宝琪，因为自己中意玩音乐，有好多听好多啊，咁样 听好多嘅系啊， 系啦，即系会唔会都一路以嚟都有唔同嘅谂法，都有啲曲风啊或者 style， 都好想同啲兄弟一齐玩嘅。其实 因为其实做音乐嚟讲都系。即係你唔好話特定有咩班底，因為其實係有特定有班底係唔係太好，因為你會突破唔到咯。咁最好咧就係揾唔同嘅班底、唔同嘅監製做，因為其實最主要係你揾 JNY 可能佢做啲 rap 好嘢啊，好勁，佢用聲好勁。但係問題當你揾喺做愛情歌嘅時候，咁你要揾其他班底。即係我希望係。我哋 era 可以揾唔同嘅班底，做到唔同嘅嘢，俾人哋發現到，喂，原來我哋所有音樂都能夠 carry 到。呢樣嘢係我最希望之後我哋可以做到嘅嘢，而我唔一定要參與啊，只係我可以用我希望用我嘅能力揾到呢啲人出嚟，大家哇可以做嘅作品越嚟越好，用作品說話已經夠。 同埋都唔止淨係即係可能 JMY 啊 Delta， 即係佢哋叫做比較 indie， 都唔算 indie 嚟噶，都已經播好多，即係比較新少少、新進少少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同啲出名啲大監製合作到。我都其實冇乜試過啲同啲好大嘅監製合作噶嘛， 即係黃湘俊嗰啲， 係啊 ，Mira 揾嗰啲，其實我哋都可以試下嗰種曲風都唔定嘅。我哋覺得 Era 好多可能性嘅。 三爺有冇借一啲心儀嘅監製係一路都想同佢可以玩到？ 個人喜好唔係太流行曲嗰啲嘅，所以我又即係比較新進啲，我都有興趣嘅。 系啊 ，J C 啊 ，J C 監製咩 ？J C， 誒 ，Can You West 咯，同埋 Travis Scott 嗰啲，講到 J C 啊， 陳永同 J C， 我都諗緊，我都聽到，我都我打個突，係 啊， 我哋啱啱 嗰個 J C， 嗰個 J C 同埋嗰個 Ray Williams 啊 ，Ray Williams 嗰啲啊 ，Spirit 啊嗰啲啊， 如果 Juice WRLD 翻生都可以合作嗰啲咯。 咁誒，但係啊，一九三你自己中意聽嘅會係邊啲嘅音樂多？ 我中意聽啲另類啲奇怪，都唔係另類嘅，即係都係偏向 hip hop 嘅，但都唔同嘅 hip hop 類型，我咩都有啲咯。而家其實搞緊兩首歌都係自己填詞嘅，都係都好似話俾人聽誒、其實我識少少文字嘅都，我唔係淨係搞笑嘅，咁我都係另外一面咯。睇下會唔會可以呃到啲唱作人獎嗰啲咯。 O、okay, K， 三爺原來係 Ian 嘅唱作人獎，所以大家都目標好清晰啊！佢哋 係即音樂上面，大家都會再 involvement 再高啲啦嘛，即係一路以嚟去到而家嘅作品都係咁啊。去到呢一首《我們不錯》啦，而家新推出，咁個 M V 上面都可以講下呢、這、一個 都好繽紛、哦， 都好繽紛，好好睇啊！個 M V 呢一個揾咗阿 Travis Good 去 Travis Good 啊， 睇完一次又一次， 係咪都係有睇過佢之前嗰啲拍嘅 M V 嘅作品，跟住所以都幾中意佢嗰種 style。 睇好多佢幫 Tom Fakey 啊拍嗰啲 M V 幾靚啊，即係 feel 到成本唔係好多啦，但都拍得好靚咁咧。 係， 跟住又幫姜圖拍 Master Class 啦。係 啊，即係其實今次好多人都問個 budget 問題咧，其實 budget 都係唔多嘅， 都係好少， 都係因為即係我同 Travis 係朋友啊，跟住幫我哋手啊，咁見個製作上好靚，其實都係要感謝 Travis 嗰啲團隊啊。咁因為其實睇翻咧，應該都要倒貼噶啦，可能 佢哋都冇錢賺， 一定冇錢賺， 同埋都要好多謝好多演員嘅朋友，因為其實即係好多即係本身我哋未必太熟太識嘅人過嚟幫手嘅時候，即係或者佢哋嘅製作團隊，其實佢話因為聽到 Era 呢個名，所以先過嚟幫手。 要凌晨大佬要蝕錢嘅搭的士嚟嘅通宵嘅拍，跟住即係多謝例如係口罩小姐嗰班女仔啦，例如係因為其實我哋 MV 又拍咗太多嘢咧，好多鏡頭 cut 咗啊，例如係。Tom Fakey 都有份肥 ，Tom Fakey 肥仔啊，東 Billy 啊，東城啊，都有份客串，但其實好似唔係好見到佢哋噶嘛。 嗯， 係咯，多謝佢哋咁搭膊頭嚟幫我哋手咯。有一日如果我哋真係紅咗有錢嘅話，就會俾翻少少 Cali Fair 錢佢哋。 快啲紅可以抵啲冚多團隊。 唔係，我想講阿 Billy 好好笑嘅，有一場，因為其實本身我哋開頭嘅諗法咧係我哋有場打鬥戲噶嘛，即係咧本身我哋有即係武術指導嗰啲咧，有兩個人 set 咗自己喺度要點樣打得好犀利。嚟噶嘛，跟住咧啊 ，Billy 無啦啦攝咗入去，係啦，跟住咧無啦啦佢俾人打咗兩錘，跟住佢哇好痛喎，跟住咩繼續打， 好好笑， 好好笑笑咯。 其實入邊有個好勁嘅打鬥場面，但係因為可能太暴力咧，我哋最終刪減咗好多，所以就冇講到出嚟嘅。但其實好誇張嘅打鬥場面， 好勁嘅嗰個 MV。 但我哋都覺得因為打得太誇張啦，算啦。 系 会教坏我哋 Era 咁多细路仔群众啊嘛，咁播出嚟， 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呢一个 MV《我们不错》，同埋听呢首歌。经过今日访问之后，大家除咗平时睇到幕前即系 Era 佢哋搞笑一面之外，今日都听到佢哋音乐上面或者其他佢哋嘅面啊，希望俾大家知道系点样样嘅。咁啊，今日再次多谢四位 ，Thank you， 好嘢， 拜拜。 神秘品格推倒四方，只怕给瞬间遗忘，发光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遗忘，笑就反正是我自我，爆笑中戏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返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情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扮小丑为咗氹你开心，佢都揾食我一样到底，食咗辣你牛演搞笑一百分，令你掉眼都掉晒心心，释放狂太得太放，神秘品塔推倒四方，只怕一瞬间 针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悄悄反正是我是我。信念最好，给你知道才知未发梦，要尽快把握有限期，尽照你说继续肥，用尽笑声有效期，快快发挥那貌利，小丑独当一方，为迷离帮一波，不过麻烦搬了窝火，又话只下装继续奔波，约定发过慢慢之前逃火，释放不太屈太放，快未奔塔推倒四方，只怕一瞬间遗忘，发过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小丑反正是我是我，真正演唱歌为何孤独都会出走厕所，感觉好似捉迷藏，当你感觉没法避过，都为第四位流浪，一秒触发开心更多，不会合作都如何，天生真我是个突破。 听过有 Era 嘅派台作品，我们不错， 醒神晒啊！ 听日见。